享一片星星送旧年， 你看大众都欢唱，个个乐年年， 欢呼声歌我声，去设立超电财星，恭祝你有个欢乐。 想装装起